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6点钟呢，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了天气预报。今早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4摄氏度。今天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和昨日大致相当，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整体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虽然这两天气温比较的暖和，但是这个季节啊，气温时常会有波动，明后天就会有降温出现，请您注意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穿着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是多云，偏东风2-3级，气温会在8到5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能见度较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适合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啊逐渐转受东路冷空气影响，大气水平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到3级。另外呢，今天的气温在10摄氏度到-4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体感干冷，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5，体感寒冷。今天的光照条件一般，风力不大，空气质量还可以，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预报编辑舒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的早高峰呢，目前已经逐渐退去，目前只是在城区的西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外环的双方向呢各有一部分路段呢有拥堵情况。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在西二环路的内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的桥区，而在西二环路的外环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车公庄桥区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正月15还没有过啊，我们依然是在过年当中，所以我们天天都给大家拜年。 那么高兴了，问题不放假呀。 拜年得说吉祥话是吧？ 哦， 说点什么吉祥话呢？今年说的最多的就是祝您狗年万事如意，小狗旺旺旺。你说一句， 其实就这个谐音呢，我就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啊，它对于这个动物的叫声的这个模拟，有时候其实差别挺大的。我之前看这个西方的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 咱们这个小狗啊，汪汪这么叫吧， 嗯， 这点还能算统一，就是你要说去学这个音的话，他们可能是发那个喔喔的那个音。可是在猫这个问题上，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太大了。 咱们这个小猫叫不就是喵吗？ 可你知道英语里面猫怎么叫吗？ 啊， 啪啪啪。 那小朋友学这个声音呢？ 啪啪啪，真的是这个音，就是啪啪啪。 哦，说咱们这有点不敬的意思，是吧？ 它不是呸，它就是一个可能是小猫吐气的那个声音。但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他们会把猫叫形容成这个样子。 好吧，养猫的朋友们，您看见您家的猫有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吗？还是说只有外国猫才这样呢？依然是过年啊，我们依然呢跟大家聊点这个过年的事儿。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啊分享互动的话题呢，跟庙会有关系。 哦， 别说啊， 嗯， 咱们帮团的听众朋友们勇气可嘉， 啊，还真都去了是吗？ 去逛庙会的还真不少啊。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呢说人太多不选择去，但是没办法呀， 啊， 这个庙会它就到初六，有的到初七， 哎， 也就完了。说不看呢又觉得遗憾， 对， 所以你打了个擦边球啊。总而言之呢，评价还可以，当然就是感觉人比较多，东西有点贵。那今儿咱们说说什么呢？这个春节呢还没有过完， 嗯， 这个年夜饭您是否还在心间， 哦， 存留着那个当时的味道呢？您能不能说一道啊？甭管是您跟家自个儿做的、自个儿吃的， 嗯， 还是出去啊咱们买的，还是咱们到餐厅咱们点的， 嗯， 哪一道菜 印象最深？ 印象最深， 啊， 或者最特别， 嗯， 或者您觉得在那一桌当中最好吃，哪怕就是蛋黄瓜，它清口的，哎， 真到过年的时候还往往真的就是这种菜留下印象最深。 对，嗯，所以呢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啊，你 们家我家年夜饭是吧？ 对，桌上哪个你印象最深呀？啊， 哎呦，年夜饭我吃了吗？ 别逗，快说。想不起来了，不会这么快吧？ 就是特别正常的家常菜，吃点饺子，嗯，因为现在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咱们的这个平时日常所吃的菜谱，退后几十年顿顿都是年夜饭的标准，真的可以这么说。就平时来讲，你想以前一年到头过年才杀猪，家里头对吧，养着一年就指着过年这一次吃上一次肉。咱们现在日常生活中鱼虾鸡鸭什么东西平时吃不着啊，你说， 嗯， 所以过年的时候 就应该吃拌黄瓜是吗？ 反而是对这种好菜啊好吃的这种渴望稍微的少了一些。 那天啊我们也是在家吃的年夜饭啊，家里人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 啊， 我当时觉得最好吃最爽口的， 啊， 是一碟腊八蒜。 哦， 那为什么？因为就是往年我妈妈泡这个蒜吧， 啊， 都不大成功， 嗯， 要么不绿，要不那个就是醋的味道呢不够地道， 嗯， 哎，但今年也不出什么事儿了哈， 哎，人家发挥正常一次。 就特别对，你知道吧？哎呦，我当时一吃啊，再吃点饺子，哎呦， 啊， 特别对，特别对，所以。你别看就那几瓣绿绿的腊八蒜啊， 嗯， 在整个的年夜饭当中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 最深刻的，嗯， 大家也分享分享啊，看看哪道菜给您的印象最深刻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呢一边进行，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了来互帮互助。如果你有什么生活当中的问题啊需要我们帮忙，向我们的帮友们打听，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只是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甭管是什么年啊，我们这里呢每天都会在这里准时陪伴您，在这里呢一起分享爱心，传递正能量。我们来看看大家互助的一些内容吧。其实通常呢在这个年前年后那些日子吧，大家问题没那么多， 对， 因为都忙着过年，嗯，或者都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事儿哈，所以事儿不多，转让的物品呢也没以往那么多，然后慢慢恢复啊，所以我们的互动呢就会更热闹一些。不过今天的问题呢， 哎， 还是有点五花八门。 是， 嗯， 这个大过年的咱们以前其实也有这个传统啊，逢年过节或者是赶什么孩子生日什么的，以前是上照相馆去照一张相，过年的时候是全家福， 哎， 是吧？ 我可是有日子没去过照相馆了，就是我现在连 照相馆的就是门我都 往哪开都不知道了， 就是不知道该去哪一家了，你知道吧？ 现在都是人家叫什么婚礼那种摄影 啊，对呀、啊， 婚纱摄影影楼，对， 那个不对，意思不对， 不是过去照相馆的感觉了。 对，我就印象当中小的时候，我忘了是去过哪一家照相馆，就是一上那个楼梯还是木头的呢，一踩还有点 咯吱吱 咯吱吱的那个声音，对，特别小，特别小，我已经记不住是哪个 了，特别小，嗯，反正就因为它有那个咯吱吱的声音，所以我才记得住， 嗯嗯。 好吧，那这位听众问的是什么呢？ 就跟照相馆有关的啊。谁知道东城区琉璃井附近搬迁的那个照相馆搬到哪儿去了？我也记不清那照相馆啊，是叫崇文还是叫崇光，记不住了。以前在这儿照过照片，还想着呀，没事呢，用底板什么的。可是呢，现在都数码相机了，老的这东西我也不知道在哪儿还能给我复原出来。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帮帮我。15718861976。 啊、哦，是叫崇文还是叫崇光？ 崇光哈， 我已经记不住。崇光不是一百 货商 店吗？现在还有没有了都不知道了啊。哪位知道啊？可以跟这位说一下啊。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他说从香港坐飞机出国需不需要港澳通行证啊？ 在香港转机呢，是这样的，就是您如果已经有从香港出发的这个机票，并且呢这个回程的机票也都是齐备的，那么您可以仅凭护照出关啊，在咱们这个北京海关这是可以直接这样出去的。出去呢到了香港以后，允许您在这种情况下呢停留不超过7天，7天之内您从这儿离开就可以，但是前提是您必须得真实的要有从香港出发去其他地方的这个机票才可以。如果没有的话，虽然进能让您进来，但您最后如果说没出去，那在您离境的时候，香港会在您的这个护照上盖一个这个戳，有这个戳在，将来您再想申请其他的很多的签证啊或者其他的相应的这些事宜的时候就会受影响了，因为这是一个属于一个不良的信用记录，就是您没有按照您当时所说的在这里出发去别的国家。 哦、嗯，是不是也分情况啊？但有些情况是不是就是如果你持有护照， 嗯， 和经由这里的机票， 对， 就可以不需要香港通行证了。 是的， 是吧？ 对，是允许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朋友刚送的项链，就过年给您送的这个是礼物是吧？ 金项链是吧？ 不知道是金的还是什么的啊，就说是项链， 嗯， 有点紧，说怎么能调松一点呢？ 你先问问他是给谁买的。 就人家送他的， 肯定是被您发现了，他只能说送您的，送您的他不先量量尺寸。我挑事儿呢，这是 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不是女孩嘛， 啊， 就是项链，现在它有一种项链，它不叫项链， 锁链 它叫锁骨链， 对， 锁骨链相对来说就比一般的那个项链，咱们以金的为主啊， 嗯， 就是要比一般的那个项链呢，就是要短一点， 对， 它是卡在那个锁骨那个地方的。所以如果说您体态偏胖一点啊，或者说脖子这个地方稍微宽一点的话呢，它有可能戴那个是紧点儿。 嗯， 不行您送给孩子吧。 改成手链什么的。 但你说我不想送人，我就想自个儿留着，怎么调松一点，看什么材质的。如果说是以比较金贵的材质哈、 嗯、 您还真自个儿别瞎弄。 对， 万一弄坏了呢，是吧？ 因为它最后那个卡扣那块呢，本身当然它原来设置的让你去加这个卡扣那 地方 啊， 它肯定是试过了，肯定还是有点紧。 对，那个地方的那个材质跟整体项链的那个环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嗯、 因为如果是足金的项链呢，其实材质是非常软的。如果您不是在正好当卡扣使的这块，一般在这块会特地的安一个 18K 金的，就是硬度还要高一些。您如果擅自的往别的地方换的话，其实是很有可能容易在使用中出现脱落的，这么贵的东西对吧？ 对， 您还是保险点。 建议您就是去那个就哪儿买的，或者上那个专卖柜台， 嗯， 去问问他们，估计他们有招啊。 对， 也问问大家伙儿啊，这个该怎么办？你要说是个珍珠项链吧，咱再加两颗珠子。 对对对， 那还得拆开。 其实金项链也是一样，就 再 加几个环儿呗， 是吧？ 对 啊、嗯哦，行吧，问问大家啊，您有没有戴过比较紧的项链？您是怎么给它弄的松点的？ 我就想着，反正你就。他说 这松紧带儿，说蹬蹬它就长了。 他说这我脑子里联想的都是什么，你知道？ 嗯， 以前骑自行车啊，那个链条有时候要太 紧 的话，人家到那师傅就是又拿出一节来，把那原来拆开给你加上，加一节试试还不够，加两节，或者你这链条什么时候松了，他给你减两节。 啊， 其实一个原理。 其实意思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那个待的地儿它不一样哈。 当然您这贵啊，您这贵啊，也问问大家给出点主意。下面是一个电脑的问题。 嗯，他说我电脑里啊设置了邮箱，也有微信，但是呢我前些日子写的多篇文稿放在老电脑的备忘录里，不知道怎么转到新电脑的邮箱里发给报社。这个是这样，您所说的老电脑的备忘录指的是什么？您这个措辞有一点点这个不太明确啊，是不是老电脑的微信里的备忘录，还是说老电脑里面您有一个软件它的名字叫备忘录？实际上呢咱们在现在的电脑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些软件都提供这些功能，不同的软件在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有它自己云端的这个服务器。如果说您好比说啊，我们现在常用的几个比较大的这种做备忘那种品牌，印象笔记啊，然后记事本啊等等这些功能的这些东西啊，您即便换新的电脑，在新的电脑上用您旧有的那个账号去登录，它都能够把旧的东西同步到您今天新的这个电脑上。如果说您不太明白这个东西怎么弄的话，我给您一个最省事的办法，老电脑甭管您是哪个备忘录，是微信里的备忘录也好，还是电脑软件里的备忘录也好，您直接把它复制在您的旧电脑上，生成一个 Word 文档 DOC 格式的一个文档，您直接把它复制出来存成一个单独的 Word 文件，把这个文件拿 U 盘拷到新电脑，您再转一下。虽然笨，这个方法就稍微慢一点啊，但是您东西肯定是能过来。借助云端，有时候可能老年朋友尤其登录账号什么的，有时候有些麻烦， 弄明白啊， 哎，对对对，困难， 行吗？首先问您听明白了吗？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您听明白了呢，您再给我们发个信儿啊。 对， 如果没听明白的话呢，那就请特别明白的朋友呢给您打个电话， 他电话 再给您说一下啊， 6523-4319，6523-4319。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大年三十年夜饭上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道菜。咱们听众纷纷开始互动了啊，我这满眼的都是各种好吃的， 瞬间刷屏一瓶的菜。 对，这位说哎呦这个老妈妈啊， 啊 你能看出老妈妈今年多大年纪吗？ 嘿，这见人矬瘦，见物增加，65。 就对，说说心里话，说实话， 这老人家看着得有80岁的样子了。 80岁，我告诉你，90往上了。 哎呦我的天啊，那是真的。 这就是给咱们去年爱心拍卖绣福字的那位老妈妈。 哦，我知道，我知道， 特别热心的一位听众，我们都亲切的称她为奶奶。 那肯定是奶奶。 90了，居然这个带着围裙在那炸排叉呢。对，然后她闺女今年也不小岁数了， 可不是吗？ 70多了，说今年过年又吃上老娘炸的小排叉了。 嘿。 真幸福，这满满的不是油，这满满的都是爱。 都是幸福。 都是爱啊。还有听众怎么说的？ 还有朋友说呀，这个今年过年很难忘，为什么呢？我们姐妹三个人啊，每人带上自己做的一道菜，大家凑到一起，不光人团圆，菜也团圆。 哎，真好啊！你还记得咱们那天，哎，是咱俩吧？就是大家给那个菜起名字。 起名那天，对，记得。 西红柿炒鸡蛋， 是， 还有一个土豆炖牛肉。 对。 最终用的什么菜名哈，那位听众想着给我们汇报一下。 说一下是吧， 有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 哎， 这位网友千事通说，年前啊跟紫光园买了点熟食牛蹄筋儿，是一位回族的朋友给我介绍的。说那个用大葱像棒肉一样，说把这个得爆一下。哎呦，我说年夜饭的时候呢我试了试，特受欢迎。 对，蹄筋儿因为本身已经做熟了啊，人家这个正经的饭店里面，人家已经等于腌制过的，味道都很好。再拿葱稍微一爆，这个香味儿，葱香和肉香合在一起， 对， 是吧？ 又加工了一下啊。 对， 这位吃的是羊肉汆丸子， 嚯， 印象最深。说年夜饭里我最喜欢吃的是，羊肉汆丸子加点粉丝，还有就是西芹百合。 啊， 你看，基本都是比较素的和小吃特别受欢迎。 也有肉的呀，咱刚才说那姐仨，人家做的这一家子啊，大姐亲手做的梅菜扣肉，大姐夫做了个清蒸鲈鱼，这两样啊比饭店订的都地道。然后呢，往年在家不做饭的小妹今年竟然做了一锅酱牛肉，也是棒。然后发现这自己动手啊，这乐趣真的是分散劳动，谁都不太累，因为每人提供了一个菜嘛，每家负担都不重，但是最后一起吃，这可是真吃美了。 这位听众更省事儿 啊， 没写，直接拍图片，一桌的菜我们能看出来啊。 啊， 中间这是一个 清蒸鱼， 清蒸鱼， 这是什么呀？ 大虾呀， 哦，虾，哦哦，虽然有点虚啊， 油焖大虾， 你眼神还不错， 还行。嗯、 这是炒的白菜丝儿还是拌的白菜丝儿啊？ 像是拌的， 白菜丝儿 是吧？对，嗯， 这是三丁儿， 对， 是吧？ 三丁儿， 这个芹菜丁、胡萝卜丁儿，还有花生米， 对、嗯， 这是凉菜，就酒的哈， 对， 这是茅台吗？嗯哦，这不是，这是酒，这是饮料， 果汁儿。 这是白酒是吧？ 对，白酒。 这是什么？你能看出来吗？ 烧茄子。 真的假的呀？反正是那色儿哈。这是酱牛肉，这一大肘子。 啊、 嗯。这个是什么？这是梅菜扣肉，这个没看出来。 哦、梅菜扣肉。 四喜丸子。 女生不能吃那东西，你 炒蒜苗 没看见呀？ 哦，我看见了。 对呀、 啊，这是什么？ 我就说它呀。 还有一盘小咸菜。 小咸菜。 真全。不知道哪个是最合您口味的啊？还有听众呢，继续在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互动，看看年夜饭那天您觉得最可口的、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最有意义的一道菜是什么啊？也许是小菜，也许是大菜，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回味一下当天的情景。不过十五那天依然还是需要团圆的， 照张再来一桌是吗？ 再来一桌。喜庆啊，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哈。 对， 如果我们能够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幸福、温暖和美的话， 嗯， 其实呢，每天都可以过得像过节一样的快乐、 就是、 开心。 对， 当然吃不能那么吃啊， 身体受不了， 身体受不了啊。好了，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今天我们所说的互动话题，年夜饭当中您印象最深的一道菜到底是什么啊？那在分享的同时呢，我们先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这位朋友转让一部东菱牌的面包机，不锈钢的，九五成新，原价是498，现在呢想，您这半价，您稍微换个数，想卖250， 半价应该247吧？ 249，您这账头也稍微差点。 哦，对，249，对不起，我的数学是大鹏教的， 老师教的， 不是你教的。 电话是6493-9248，6493-9248。 好，今天怎么那么多转面包机的啊？这位也转的是东菱面包机、 嗯， 全新没有开封的，把图片都给我们发过来了。 哦， 大纸壳不是还在呢啊、 嗯， 封着呢，全新没有开封，市场价呢这一款是380。 他说我打算180出手，这个钱听说还挺精彩啊。 对， 电话是18810037335，18810037335。 这位朋友呢是替朋友转让一个高档的全实木婴儿床，可以拆装，有98成新，0到4岁都可以使用，原价是1200，现价260，东西是放在广渠门内，电话13611024104，13611024104。因为这位朋友有午休的习惯啊，所以说建议呢这个中午您别打。 现在那个小孩啊，长得都比过去要大。真的，这块头要足， 使不到4岁是吗？你估计。 反正我就发现啊，就以前我们家有个小床嘛，他承诺能够睡到3岁，甚至就如果孩子不那么大的话，到4、5岁都没事儿 啊。 后来我就送给我一个朋友了，人家孩子现在刚2岁半，告诉马上就装不下了，床还新着呢。所以这个东西它确实可以代代相传啊。家里名字的东西一般都不会使得太不好。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大盆的蝴蝶兰花儿。啊、花儿啊，盆的直径呢是30，高是25，还带图案的，红盆带黄色图案，而且那个里面那花呢说开的正旺，还没开完呢，还有叫做 朱顶红， 朱顶红哈、啊，这它这字儿写的不对吧？ 字儿不是这字儿， 是吧？朱顶红也是绿叶红花刚开完，紫砂盆儿，分别转让的价格呢？是45和20，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啊，18911263479，18911263479。 人这是连着花一起转是吧？ 是。 那也有朋友，我估计这是花死了，花盆留着没用了，要转了啊。直径50，高26厘米，深红带暗花，很高档的这种花盆，10块钱一个，有4个，35转让。电话是13911991419 1429 1429 1429。 这位呢想转让的是无线连接相机，佳能的，SX620HS， 有无线连接相机，这是什么东西？ 就有能带无线连接功能的照相机，就这么一个东西。 你这个缺字儿，我们就得自己把它填上啊。 那有些相机本身是带那个 WiFi 功能的，可以直接连着照完了就传走。 是个照相机哈， 照相机 补上啊，要不然您不明白。原包装没有开封，打算1100出手，价格合理吗？ 还可以， 合适是吗？ 因为它毕竟是全新的嘛，全新的就在咱们相当于，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您这款型号是多少钱，反正一般来讲这种相机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1500到2000。对， 联系电话呢是13693207485，13693207485。反正带有型号的电器，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型号抄下来，在网上搜一下，看一下这个官网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对对对， 虽然不能说100%准确，或者说一样啊， 是 但是差不多应该是啊。当然前提这个网站得准啊。这位转的这个东西好， 这是当文物转的。我们家有一个祖传的放风筝用的。老线框子，你知道什么叫老线框子吗？ 不知道。 就放风筝那个轴，咱们现在是都做成各种什么这种塑料的这种批量生产的、 它那是那个老木头的， 手工打制的木头的一个方的，在这儿能转，那个线缠在上头，因为这种啊高手们他风筝能放得老高老高的，所以那个线轴可以做得又粗又大，捆上很结实的那种线，是这么个东西、所以他现在呢，您一听人家转这价钱，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高，但是这里头其实是真的有手艺在其中的， 而且它是祖传的嘛。 对， 那年头多久了？虽然没写、 没写， 肯定比你我都得大， 应该是 大好多哈。 应该是，对，600块钱转让，电话是13601118838，这种东西就属于是货卖于十家，咱不懂的可能也看不出好来。13601118838。 后面跟这东西啊。也挺老的，但是时间有限啊，咱们待会儿再说吧。 对， 这到底是什么呢？好了，我们把歌曲听完之后呢，将进入第二时段。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好。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你帮我来，我帮你演，帮帮帮帮帮，在你身边，像是一切，生活处处正能量，也让帮助传递。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们片花里面唱的啊，生活处处是正能量。 对， 我们这里每天不管这个什么情况下都有很多的正能量，同时还有饭菜飘香。 这位朋友描述的这个饭菜啊，真的是连做法都给我们，您这要是独家有保密的啊，我们就算学会了，偷艺了啊， 抄上了。这叫 我们老家年夜饭一定要有一道菜叫火菜。怎么做呢？白菜心儿，煸熟的肉丝、粉丝，另外要有炸烂了辣辣的那种大蒜蓉，加上醋、生抽、香油、盐、鸡精。行了，年年都是这道菜啊，在饭桌上最受欢迎。 哦，就是特别解腻，而且还挺能下酒的。就一听这意思就是那意思，是吧？ 你稍微有点没经验。 哦，没经验啊。 下酒的东西一般不跟蒜一起吃。 哦，好吧。 下酒用咸的，因为两样都辣，这有点不太合适。 反正我知道这年夜饭吧，怎么也得喝点小酒哈。不知道咱家那下酒菜是什么哈，你也可以给我们显摆显摆啊。这位说，我们家年夜饭啊，让我最心仪的就是西红柿疙瘩汤。 哦， 都晚上了， 大过年的 不敢大吃大喝了，说岁数大了。这是一个非常在意健康的朋友啊，大刘他们家这好 啊， 又是视频又是照片，是一个螃蟹。他说我最欣赏的就是我们家年夜饭里面这大螃蟹 啊， 说特别有新意。怎么有新意呢？就是因为它特别大， 还挺圆。我看 就是因为给我们发的图片，我们这没有比例哈，就不知道它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反正我看了是比旁边这菜盘子要大。 他是拿盛鱼的盘子，那种长盘子盛的这个螃蟹。 这是圆盘子好吗？ 啊，这是我角度问题，所以它变长了是吗？ 反正是比一般的这个盘子，就普通的菜盘子要大，是吧？ 嗯、 这一比吗？这个是真够大的， 帝王蟹， 帝王蟹， 对 对 对， 但是我挺好奇和感兴趣的，就是旁边的这是什么？ 这个肯定是荷兰豆啊！ 啊，炒的清炒荷兰豆是吧？ 对、啊、 这是什么呀？酸豆角、 这个、 是吗？ 没，像是个什么辣椒底下敷着的， 什么敷着的？还下。我怎么看着像那个小红辣椒炒酸豆角那一类的菜哈？ 看着像辣椒，像爆肚上都盖了点辣椒，我看着。 好像都挺让我们感兴趣的啊，嗯，还有好多听众跟我们分享他们家特别好吃的年夜饭、年夜菜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同时呢，我们进入第二时段呢，也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嗯，昨天有听众啊问那个老官园的花鸟鱼虫市场， 嗯。 有没有开啊？而且什么地方有卖那个小鱼儿的？有位听众啊，昨天下午特别热情， 真是 专门跑了一趟。 嗯， 他怎么说？ 他说我昨儿下午啊去了一趟老官园花鸟鱼虫市场，结果呀看到人家写着，从去年的11月中旬市场呢就开始关闭了。问了旁边的保安啊，保安师傅呢说搬到了紫竹桥东北角广元大厦的地下市场。进了地下市场呢，现在看着很干净啊。问了问商家，你们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呀？商家说去年12月份开张的，就等于中间停了有这么半个月左右，12月份就换到新址来开张了、嗯。原来的这些东西还是都在的，什么都有。您坐公交车，紫竹院公园南门这站下车，往西走200米，左边广元大厦进玻璃门就是了。真的谢谢这位朋友啊。 好，我们一边互动今天的话题，一边呢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嗯，这位听众呢，他想咨询一下， 嗯， 他说我腿的那个膝盖地方啊，膝盖那儿啊长骨刺，说不能走路，一走路就特别疼。他说听朋友们介绍过啊，说有人说帮帮团的朋友啊用过北京医院的特效药，说治疗效果不错，是什么呢？没有留电话。 嗯。 咱们有说过北京医院的吗？ 我估计可能是他。 咱们老说北医三院的那个吧。 对，北医三院的、 啊。 然后呢，那个药呢，也是能够就是咱们的有一些肌肉的这种损伤啊，能够有所缓解。但是呢，骨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骨质增生的一类。 嗯。 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咱们现在来讲医疗上啊，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手术，我们把这部分骨刺的这个东西给它给去除掉。到目前为止，因为骨刺。和您的骨骼成分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只是它位置长得不合适。所以有一个医学的这个知识告诉给您，您不要相信有任何药说能够把骨刺给消了，这是不存在的。它要能消骨刺，它就把您的骨头也消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您一定遵医嘱，不要害怕，尤其趁着就是年纪还不是很大的时候，及早的通过手术去进行这个治疗，反而能够恢复的更好一些，别病急乱投医。 嗯， 因为在这方面，就是骨刺啊、骨质增生啊、糖尿病啊等等，这些往往都是我们的这些有一些不太好的行骗的这些人的重灾区。 对，就是因为您着急嘛，所以才会骗到您头上。 对， 您也就信了哈。 对， 我们有的时候会请我们的骨科的一位专业的大夫来我们节目， 嗯， 就是每次都会问到骨刺的问题。 哦， 他也是讲过说这个就是一个挺常见的 常见老年病。 对，所以你也首先就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对， 就是他有很多方法是治疗的。 对， 反正有的呢就手术了，有的呢他因为不疼或者是 缓解是可以的， 不妨碍您的生活，您就和他并存吧，接受他面对的就行了啊，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啊。 对，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药呢，应该是对于就是损伤、肌肉损伤、疼痛， 对， 有一些好的效果。但是对于骨刺所造成的损伤，是不是能够说止疼啊，或者有没有好的效果，这个不确定。 嗯， 反正用药这事儿呢，我们建议您还是遵医嘱， 对， 听大夫的，说这个行不行，您可以去北医三院去看一看。 嗯， 反正药是那儿开的啊。 对， 是那儿开的。嗯，这位听众说，我需要知道北京公益性的婚介联系方式。公益性的就是不收钱的呗，不是在那个电视上一摁灯那个。不是那个啊。 中山公园大家自发的都是公益的。 哦，那个是不收费的哈。 不收费 啊。你去过是吧？你去替谁考察？ 我是去逛公园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多人呢，我就出来了。 反正中山公园是一个点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是。 对，还有就是我们节目本身在周六的时候也是公益性的一个征婚交友的一个形式出现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啊。 嗯这个需求还是挺大的。他留的是微信号， 微信号估计他可能姓郭吧，是不是哥窝郭嘛？ 对 对 ，G U O 后面是471924 ，G U O 471924。 嗯， 还有就是找人的。 这位朋友啊，是我们也是很感动，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啊，老年朋友呢还愿意通过信件的这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收到了一位1935年生人的一位老奶奶啊给我们写的一封信，她说呢，我叫关兰怡，想找两个人，一个呢是以前的同学，一个呢是以前的邻居，也经常听我们节目里介绍，说找人的话呢尽量的线索多一些能够方便好找， 嗯， 但是呢他说我真的没有太多的线索，我知道多少我都说了，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找到啊。第一位 他找两位是吧， 对，一位是以前的同学，叫袁慕贤，首先全名是有啊，曾经一起在北京财经学校同窗三年，这就差不多也得是咱们说70多岁80岁的人了啊。她的丈夫姓姚，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只有小女儿姚丽在他们身边长大，女婿呢是在银行工作，娘家在秦皇岛，夫家在广东。这是知道的这位同学的这个信息，但是呢这位袁同学啊搬了几次家，可是呢这个地址呢都没有能够及时的跟别的同学啊，包括他们另外有一位好朋友叫蒋兰去通知，最后一次知道信息好像说是搬到了昌平，后来呢这联系就断了。我也想找他，我那位同学叫蒋兰，找他的心情啊更迫切。蒋兰家的电话是68423368，这位关奶奶家的电话呢是6461-3864，打这两个电话都行，68423368，6461-3864。 嗯，这是找第一波人啊，是找老同学。 对， 这关奶奶呢还找老邻居。 哎， 他说住在东城区蓑衣胡同。 嗯， 你知道这个胡同吗？ 不知道。 哦，我还是东城的呢哈，但是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蓑衣胡同在哪。 嗯， 待会我查查在哪啊。 嗯， 住在东城区蓑衣胡同27号。他说当时呢我们是住在这个院里的西边，就是北房和耳房那各两间。 哦， 和住在北边西屋的祖孙二人呢是近邻，外祖母呢人称陶太太，老太太啊， 嗯， 为人和善，知书达理，说外孙子呢人们都管他叫小牛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姓牛啊还是小名啊。 嗯， 他们呢后来搬家了，是1984年搬到这个中央歌剧院宿舍里去住了，然后就各忙各的，失去了联系。然后他先生呢，在1997年去世了，他一个人一直到现在。他说特别有趣的是一件事儿，就3年前啊，他记得很清楚，2014年的2月23号傍晚，你看记得多清楚。 嗯，哎呦，时间点啊！ 对，在104路公交车上，说偶遇小牛，就那小孙子，小外孙子。 哦，当时那个小朋友，那现在也得是大人了呀。 对呀，啊，说带着一个4-5岁的很乖的小男孩，哦，坐在紧挨着后门的正座上。 哦， 说当时呢，就是柳芳东站口，我就下车了。 嗯， 准备下车的时候呢，这小牛啊，突然就跟我打招呼，还说出了我和我老伴儿的姓氏。 嗯， 哎，叫阿姨了， 嗯， 你知道吧？嗯，说是叫阿姨，叫奶奶， 叫奶奶， 啊， 都 叫奶奶。对， 嗯， 说时隔30年了，说双方变化都很大，但是我当时呢要下车了，也反应慢了。然后可能也没太反应过来，就胡乱应了一句， 啊， 就下车了。但是下车后琢磨过味儿了， 想起是谁来了。 他说很长时间啊我都特别后悔，他说怎么当时不跟小牛多聊聊啊多联系一下啊，匆匆忙忙的。后来他怎么着你知道吧， 啊， 就有意识的还故意去坐那趟车， 哦， 希望再能够碰到小牛。 嗯嗯， 但是始终也没有碰到。但是这件事呢一直放在心里面放不下，就希望呢通过我们这个渠道看看能不能再找到昔日的老邻居，或者是小牛，或者是他们的亲属，还是这位关奶奶啊。 嗯， 虽然谈不上什么重要的事儿吧，但是大家都理解，就是 对 年纪大的人特别怀旧 啊， 希望能够找到旧时的那些朋友。 对， 嗯， 本身这种，因为我特能理解奶奶的这种心情啊，就是人家很热情的打招呼，其实在当时那一瞬间老人有点懵，都没反应过来是谁，但是过后想起来了，就自己觉得自己啊礼数上亏了，人家孩子这么多年了还能记着我，我都没反应过来，没多说上两句，所以特别想找个机会告诉孩子我也记着你，我也惦记着你呢。 我估计当时他也认出了孩子，但是因为你想当时还是个小孩， 对， 现在都当成大人，都是爸爸了。 爸爸了。 对，就是他肯定还是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啊。 对， 结果孩子一叫出他来， 嗯， 确定了，但是 他又下车了。这个生活的时候就是这么在方寸之间哈，会产生很多的变化。那行吧，故事我们都说完了啊。如果哪位听众能够找到关奶奶的这些邻居和朋友或者认识的话，或者有些线索的话呢，可以跟奶奶联系一下。我看了一下，她写的这个信是18号晚上写的，大年初三 哦，春节期间写的。 我们把电话再说一下吧。 电话，家里的电话，6461-3864。6461-3864，跟这位关奶奶有信息的话，咱们提供一下啊。 那么通过电波呢，我们也向老人家说一声春节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好，我们说完他们家年夜饭之后，咱们就继续转让和求购啊。 嗯。 摆得真整齐，您是故意先拍的照片吗？ 他这个你说感觉看着像什么吗？ 嗯， 像哈利波特里头那种，就是同学们坐了一排吃饭的那种劲头 啊， 一边5个10道菜，这一大长桌，这是咱们 有点自助的意思， 是 吗？是 中国，咱们不是一般都是那种圆桌吗？ 嗯，哎，但是我发现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就所有帮友们那么多给我们晒的图片 啊， 还有这个晒的菜，都是跟家吃的， 哦， 目前还没有说在外面吃的， 对对对， 是吧？ 嗯， 挺好的。团圆的感觉特别对啊， 对， 大虾，油焖大虾，带鱼，这是炒洋白菜吧？ 洋白菜啊，我爱吃这个。 四喜丸子，您怎么勾了1、2、3、4、5？您勾了5个丸子是吧？ 就跟节前方明在食堂买丸子似的，是吧？ 我说我买6个丸子，你瞅了我，说哎，您不都4喜丸子吗？要么买4个，要么买8个，你 买 6个，那俩给谁呀？我说哦。我说我们家6个人，一人一个。 我觉得他就是怕卖不出去，囤给你。 没有啊，后来我就买了4个呀，人家从里面拿出来俩呀，人不怕卖不出去。 首先说，我就不信他是数着数做的，4个一组做的，这哪有谱啊？食堂大量的做 啊，反正我是后来买了4个啊，听人话，吃饱饭了是吧？啊，接着说啊，这是莴笋炒鸡蛋，这是肘子是吧？ 我看着以为是灌肠呢。 不是这个。 对呀、啊。 这肯定是肘子。 哦， 还有肥的呢， 是 吧？ 对对对，嗯， 这也是酱牛肉。你看，基本这菜谱都差不多啊， 差不多。拔丝香蕉。 哦，这个我没看出来，这个像灌肠还是扁豆啊？ 不是，这个像是就是那种面皮儿。 哦，酿皮儿的那种东西是吧？ 拌的那种东西，凉菜挺好的。 好吧，这是一盘饺子啊， 对， 真好。好吧，接着大家这个香香。美美的菜啊，我们继续来服务啊。这位听众芝姐请教一个问题， 嗯， 哪位帮友会发绿豆芽，能不能给我说说春天的味道，你发现了吗？ 啊， 春的感觉都来了啊。 留电话了啊，1312-172-6938，1312，哎，哪去了？ 我这儿我再给你说一遍，1312-172-6938。 嗯，人家问的是绿豆芽啊。 嗯，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购和转让的信息吧。 这位朋友啊，有5架旧的大防驼转让，好家伙！ 这就是我们刚才藏着掖着没说的那个东西、啊。 对，刚才说留的这会儿，3架是松木的5米5，1架是香椿木是5米，还有1架呢是洋槐木也是5米，谁家有用？这要家里能有用防驼的，肯定得趁一大片地，首先说 大宅子。 这个地点在昌平，这得派车去拉啊。联系电话呢是1355-268-6234，1355-268-6234。 这就是一看着就看着字儿就觉得特沉，是吧？就先别看那个物件，就看那字儿就觉得特别沉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东西啊，这是。家庭式的一个体育用品， 嗯， 邓亚萍牌的， 嗯 啊，他说具备什么呢？具备乒乓球和台球的功能，那就应该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什么 台子，既可以拉开当台球打， 哎、 也可以当乒乓球案子。 对，尺寸呢是长1米8，宽95，高76，原价是800，现在呢打算是100，人家帮帮价， 帮帮团价， 帮帮价啊，在哪儿？我看啊，在朝阳公园附近，请自取。 嗯， 行吧，这也得有地方啊，家里面。 对， 是吧？ 能摆开至少得。 行，哪位需要啊？春暖花开之际，锻炼身体，可以弄这么个东西啊。 电话是1352-129-9916，1352-129-9916。 嗯，今天转来的物品特别有喜感， 下面这位听众转的是什么？ 婚礼用品是吧？ 嗯， 婚礼上用的烛台，还有一个泡泡机，这肯定是以前开婚庆，现在不干了。 哦，那也没准是自个儿的呢，就用一回呗。 不会，谁家结个婚自己买个泡泡机呀、啊？ 哦， 都是租一次就完了。这东西反正是这样啊，您要搞个活动什么的，租个泡泡机也得100，人家现在转让也是100，所以这价钱还是挺合适的。您要不要的话啊， 你这么一说，人家不转了， 不转了， 人留着租了。 电话是13621036563，13621036563。 这位听众啊说天气暖和了，我想转让一个变速把的自行车。 对 啊，变速把的自行车挺适合年轻人骑的，还有88成新，打算呢是200出手。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于先生，13601035781，13601035781。要说暖和呀，这两天还真是天气特给力哈，过年这几天嘛天还不错。 对， 但是呢预计明天开始 降温， 要降温，所以呢没真暖和啊，大家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个穿衣的变化。 对，而且 着急脱衣服啊， 白天虽然这两天暖和，但是昼夜温差反而是更大的。今天白天能摸到10摄氏度，但晚上还是有-3度，13度的这个温差呀，早晚骤冷骤热，特别是老年朋友小朋友们还是要一定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啊。 这个春捂秋冻啊， 对， 要牢记在心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听众啊。 这位朋友啊，这是一大套了啊。我们家这个现在要装修，所有的旧家具转让，双人床2个，组合衣柜、写字台、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电饭煲，这些您就都咱们电话联系，看看照片什么的，您再具体定价钱吧。18910657135，18910657135。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先是求购，他说帮我们一邻居啊求购一个抱孩子用的背带凳，那叫腰凳啊， 腰凳。 他说我们住在四环外，同时呢转让一个胎心监护仪，也是孩子用的啊，9成新以上，就用过一回，电话微信都是同一个号码，18611733941，18611733941。 这位朋友啊，这是有一个全新的大炒锅和正在用的不锈钢大水壶，价格总共30，也可以您先拿一件。电话是15611424419，15611424419。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小的行李箱，要万向轮的，他说我就去个短途啊，适合短途旅行的就可以了。22到24寸的就行，颜色不限。电话是15801186233，15801186233。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二手的吸氧机，13683611044，13683611044。 这位听众呢是想求购一台吸痰器，他说哪位不用了啊，可以跟我联系。都是病人用的东西啊。 对， 13269231701，13269231701。说到这个病人用的东西啊，我们这里经常有听众转让或者是求购，就是这个卫生问题啊，消毒的这个问题，大家尽量的给它处理好。但有些呢是可以二手再用的，但有一些呢不太适合二手再用，大家呢也是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咨询一下大夫可不可以以确保这个病人的安全和健康啊。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新的电磁炉，他家呢是在天通苑，最好能在五号线附近，方便去取。电话是13321332118299713321182997，13321382997。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26的女士自行车，说我要那标准的车啊，不要那个山地的，就是越新越好，价格呢可以免疫。这是一位退休的老人家求的啊，程先生，电话是15201596727，15201596727。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项链怎么处理吧。有不少听众呢也是回复了啊，看了看，就是也是不大建议您自个儿鼓捣它，而最好去专卖店或者是去购 购买的那个店里面去调整。 嗯， 就这样的话呢，不会因为自己的这个调而损坏了链子。 嗯， 这位说，如果是网购或者是别人送的礼物，可以去相关的首饰店里面付一点钱，让店员帮忙调整， 哦， 这是比较稳妥的方法啊。 对对对。 所以您那个量，您就先别自个儿下嘀咕了吧。关键是，关键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哈。要是说比较贵重的话哈， 对， 真是别自己瞎弄啊。 嗯。 好，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啊，还有很多听众呢跟我们分享这个年夜饭当中印象最深的一道菜。这位听众写的也特别好，他说刚才我拍了个图片，是我们家的年夜饭， 啊， 因为儿子要去上班 啊， 啊，就是大年三十还要值班， 哦， 啊，他说饭做的其实挺仓促的，说我们家年夜饭5:30就开了， 嗯， 同时就这点饺子都煮了，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向这些在过年的时候啊依然工作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致敬点赞。我估计他们不是这一年是这样， 对， 估计年年都是这样的， 我们很多的岗位，咱们包括市政啊服务窗口很多的这些行业， 包括我们这里的职级员， 对 对 对，我们像电台里面，在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前辈的老师，在我有印象进入电台工作以后，就发现年年年夜饭都就是年年的这个新年三十那天啊，这个值班都是这几位我们的老同志在这里值守。就是问到人家的时候，人家说嗨，现在啊很多外地的小朋友年轻人现在在北京工作，逢年过节人家一年就回去这么一趟，这会儿啊就把这机会让给他们，我们都在北京，平时什么时候都能见着，这班我们不值谁值，这都是我们的前辈的老师真的自己的原话， 都习惯了是吧。 对， 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他们表示敬意啊。 对， 希望在正月15的时候他们能够回去 团圆一下， 团圆一下，和家里人呢一起过一个花好月圆夜。 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尽，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 好吧。另外呢，我们也是用这首歌呢满足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 嗯， 想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望京医院的孙岩主治大夫杜大夫，还有两位研究生，还有护士们，谢谢他们，估计也是过年的时候啊没少麻烦人家， 对，照顾得很好啊。嗯，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以及在线上的互动和互帮互助。明天同一时间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周一直播间再见。 再见。 几时何年，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